歌手范甲军来到了我们博虎展球巷的节目。来，甲军跟我们打一个招呼。 欢迎。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范甲军。 嗯，这个甲军，我第一次知道就是你的时候是通过这个跟杨宗纬一起合唱的这个节目我想和你唱。嗯，就是我其实特别特别想知道的问题，因为之前我们也有采访过很多的歌手啊艺人啊什么之类的，他们在跟那些大咖或者是明星在合作的时候，心里边肯定都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想法呀、压力之类的。 是， 所以我就想问问你，在跟杨宗纬，这是跟杨宗纬第一次合作吗？ 对，第一次合作， 就是在我想和你唱这个节目。 哎，是。 那就是跟杨宗纬第一次合作的时候，心里面想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 就脑子里面最大的那个念头是什么？ 对对对， 最大的念头就是之前都是在听 CD 啊，看 MV 啊，然后这次亲眼见到，而且还能跟他合唱，然后就想一探究竟，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他现场唱的是什么样一种感觉，然后能够让自己再提高多学习。 那通过我们现场的和杨宗纬之间的配合，这个想法有没有答案呢？ 有。因为他是一个唱歌也是很走心的一个人。然后包括他的声音啊，还有这种对音乐的理解，我觉得就是一个成熟的歌手。然后我呢也是比较喜欢这种歌路的。所以呢就是通过跟他一起合唱，还有跟他沟通聊天。然后就是对自己不足的地方，他也会告诉我，哎，你应该怎么样做会更好。他也告诉我一些建议，然后我也认真的听取，然后回去以后自己再试试，确实有改变。 所以通过这一首歌呢，通过这个合作呢，是双方对双方来说都有新的收获，尤其是对于甲军来说， 对 于一些演唱技巧上面，包括一些情感融入方面，是不是也都是有新的收获？ 是的，是的，是的。 我们这儿呢也是找到了当时跟杨宗纬合唱的这首《流浪记》的视频，大家不妨来重新回顾一下当时甲军跟杨宗纬的这首合作的歌曲，一起来看。 下的家，我实在不愿意轻易让眼泪流下。我以为我并不差，不会害怕。我就这样自己照顾自己长大，照顾自己。长大，我不想因为现实把头低下。我以为我并不差，能学会虚假。 首非常好听的范甲军以及这个杨宗纬两个人的 合唱， 对，在这个我想和你唱上面演奏了一曲流浪记是吧。现在这个甲军对于当时的这首歌的演绎还有很深刻的印象吗？就是当时是就是运用一种怎样的心情想把它表达出来的呢？ 当时我在就是他做选择的时候，然后就是你要去很发自内心的说一些话，然后来打动他啊，每个选手都一样，然后他才会选择你嘛。然后因为我工作比较特殊，我是一个机场公安， 啊，然后我呢就说我带着寄养公安兄弟姐妹对你音乐的热爱，还有就是我在平时这么多年也好，然后从这个超级星光大道开始关注你，然后一直蛮喜欢你的声音到现在啊，所以呢我来了，来了以后我就要成功，然后我就希望你能够和我唱，然后我说杨宗纬我要和你唱，就这样，然后就选择了我，然后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觉得把这首歌当做自己的歌去演唱吧，自己的用自己去理解的东西去演唱， 是 就这样。 对， 而且真的刚刚就是在不知道大家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有没有在刚刚这首歌里边发现两个人他的音色实际上是很相似的， 而且特别和谐，在一块儿就是在一块儿产生了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嗯， 是吧。 对，而且我看到这个花椒之后平台上这个田帅说唱功好棒，嗯，这个如果感觉今天的嘉宾很厉害的话，很牛的话啊，这个也可以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上，在花椒上搜索活力982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嘉宾范贾君的话，这个我也知道啊，就是贾君在参加这个比赛之前，因为是在唱吧， 对， 类似于唱吧红人那种性质。 对，因为他这个比赛呢是一个素人跟明星合作的比赛。 哎，对。 他会在唱吧的时候先放出那个明星的就是一半的部分，然后剩下一半部分是由那个素人去补足。 哎，对。 然后会合成一个视频，所以这个特别有趣，看就没有参与过。 我怎么会参与这么高大上的节目？ 看就没有关注过。 简直在逗我。 是，所以就是当时那个视频合成完，就是我记得应该是你唱一部分，然后杨宗纬唱一部分，然后最后合到一起，对吧？ 哎，对，我在上班之余。然后就是在工作当中穿着工作服，然后录的那个视频。 所以当时那段视频有没有就是我就想把这段视频拿到电视上去，就想跟杨宗纬那么做一个比较，类似于这样的。 还是说就是偶然间 就是偶然间 的发现？ 是因为我第一季的时候就关注过，因为我蛮喜欢杨宗纬，然后我说这档节目也不错，我说那我要试着去参加，然后正好今年他报名的时候，然后我就上传了一个视频，结果上传大概一周左右吧，就有人回复我了， 被唱功所打动， 被唱功所打动， 对， 这个真的是被唱功所打动。不知道大家还想不想听我们今天唱功这么牛的嘉宾啊，范贾君演唱另外一首。刚刚咱们放的是一段视频，也是贾君之前唱的一首歌，但是今天为了满足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的需求，我们也这个有请今天的嘉宾现场为我们演绎一首来自于这个《大话西游》的主题曲《 一生所爱》 啊，也有请贾君移步至我们的表演区。 这个一生所爱呢，我记得是大话西游这个结局出来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画面上是一片空茫的大漠，然后整个结局呢也是比较忧伤一个结局，然后当时放的就是这首歌，所以说这首歌也表可以说是作为整个片子结尾的一个升华吧，也是一个点题，当时把那种缠绵悱恻的那种哀伤的心情表现得特别的。 对，因为当时第一次听原版的时候，在外加上那个电影画面给人的那个感觉，哎，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就是他在电影结束的时候，你看那个人好像一条狗啊！ 哦，不要说，好虐。 对，他当时说了一句这个话，然后再配上当时的那个电影原声，而且那个时候他的那个原唱作者还是非常年轻的声音。也不知道今天贾君会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感觉的版本的《一生所爱》。贾君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OK， 准备好，咱们开始《一生所爱》，来自范贾君。 世界，难逃被命运丧尽，肩把何接近，何我应该相信死与分。曾洗坏，鲜花再会凋谢，为再开，一生敬爱应遇。 就问你一件事，害怕吗？ 害怕。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刚刚在那个演播间里面就说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气场扑面而来，观众朋友们就是因为这个呀。 真的就是因为这个，我们俩在虽然我们俩就是离他这么近的距离啊，当然应该是离跟这个距离也有那么挺大的关系。 是， 反正他唱的我呀，这是我特别喜欢《一生所爱》这首歌曲，他唱的我现在背后发凉。 嗯，因为这首歌其实大家听旋律可能很耳熟，就是不管是当时的《大话西游》的，就是、 原版， 对原版的爱好者们，还是后面星爷拍的这个《西游降魔传》《西游伏妖篇》， 后来舒淇也是唱 这个版本。对，舒淇那个版本也是用这个，当然改成了好魔性的儿歌， 对对， 就是乖乖什么叫知道悔改什么什么，我还是你最爱的小孩。就是从这个歌曲电影出来，应该横跨得有将近20年了， 差不多得有20多年了。那么贾君为什么着重给我们选择了这样一首来自于这个《大话西游》的主题曲《一生所爱》推荐给大家呢？ 嗯， 因为这首歌曲，我觉得是在我小的时候看过这个《大话西游》，然后产生了很浓厚的印象。然后我觉得是，也可以说是告诉我从一个少年或青年，然后变为一个成熟男人的一种转变。所以我觉得音乐对于我来说是一生所爱的东西。 懂了，就是除了电影里的情节，更有一种对于自己的音乐的这么一个生活的一个绽放 蜕变。 对 对 对，我觉得可以用蜕变这个词来形容，就是从最开始一个少年人对这个音乐的理解啊感悟，慢慢 就是人到中年或者是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参加过很多的比赛之后，再重新回过头去感觉这个音乐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对， 那刚刚贾军聊说他是现在在做机场公安的工作，对不对？ 是。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对这个唱歌开始感兴趣，发现自己哎唱得很好，然后逐渐慢慢爱上这个唱歌的呢？ 我是从小的时候吧，几岁开始，然后爸爸妈妈上班走，然后把我锁到家里，然后自己会一个人打开收音机，然后会唱一天嘛。从小人就是没事一边玩一边唱，一边玩一边唱这样。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被别人夸？就第一次夸说哎唱歌很好。 就是哎唱得不错，声线挺好的。 被别人夸大概是在十八九岁的时候。 哇哦， 十八九岁的时候还能记得那次的经历吗？ 我记得是应该是在走出校园第一次演出，然后我当时因为总唱张学友郑中基的那首歌，然后我就选择了一首张学友的想和你去吹吹风，还是三天两夜我忘记了，唱完之后大家都不约而同的鼓掌，然后 就跟我们刚刚你一开口， 对对对对， 我们俩也在这边不约而同的鼓掌。 谢谢。 那确实也很不容易，你看就是小的时候有天赋，再加上勤学苦练，然后 再加上一直以来对音乐的这种不懈的追求和热爱，所以才能诞生出像我们今天来到节目里边的这位唱功非常好的歌手范贾君，才能产生这样的歌者。我也看到我们花椒直播平台上这个有网友说心碎了，唱的人啊，这些说法了，唱的人心碎了。 不过话说回来，你觉得就是人家唱歌这么好，你知道咱俩输在哪一个部分了吗？天赋。 不，虽然说这个天赋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还是就是接下来的生活里边对于音乐的这种学习呀， 还有一种理解， 对，这也才是最重要的。哎，那其实翟军作为一个歌手啊，现在也是慢慢的想朝着这方面去发展，那有没有自己边心里边最喜欢的，或者是说打小就特别喜欢的那个人，就是能一直照耀你前行的那种人？ 那我刚刚说过了吗？张学友。 张学友。 哎，是 因为毕竟刚刚开始出去演出的时候就选择了他的歌。 对对对，因为一开始听歌就听的张学友的吻别。 吻别， 对， 我和你吻别，就不唱了。 来来来，唱吧。 不错， 这个反正本身我们节目收视率挺高的，我这一刚刚贾军张完嘴之后，咱们节目能上好几万，我这一张嘴直接干到零了，直接谷底。那为什么当时最开始选择的，就是刚刚想出道的时候选择的歌曲是张学友的歌呢？ 因为我那个，我记得我妈，因为我妈是一个很喜欢听歌的人，然后她就会买一些磁带回来，然后每个都会听，然后但是当我听到张学友的磁带的时候，我就哎停住了，我觉得哎这个不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那声音特别好，然后那个旋律也特别的舒服，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从模仿，然后一直到现在。 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刚刚听够了吗？ 来一小段。没有， 我觉得刚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最重要的是我们俩没听够，还有在导播间的这个若干人等，我估计都没听够刚刚贾军的演唱。那么接下来呢，也是在节目的最后给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献上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由范贾军演绎，一起来听。 听我的演唱会，在十七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半年的期许买了门票一对，我唱得他心碎，我唱得他心碎，三年的感情一封信就要收回，他记得月台汽笛声声在催，我的歌陪着人们流泪，嘿